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朱元璋是怎样走的这一步呢？从茅草屋的风雨到黄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不用交手，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公斤级的选手，但后悔已经太晚了，就一条路走得黑吧。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是胡惟庸准备谋反，为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啊，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十月，占城国就是今天的越南中部，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其实这个时候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是认错，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了事。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他抓起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并没有等太久。涂杰是胡惟庸的死党，他当时的职务呢是御史中丞，相信大家已经熟悉这个官职，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信，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置你于死地的同党。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如果查证属实一律处死。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麻烦，而一律处死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而是死打一顿，打完再说。 有些与备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室，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他东扯西拉的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只要自己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审案的官员自然大喜，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人。于是案件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者超过10000人。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样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就如同掐死一只蚂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的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上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突厥，他的结局啊颇有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不知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会有何感慨。胡惟庸死了，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来。朱元璋却并不这样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的动作却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里的宋江，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无论如何，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这将是他人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宰相是怎样炼成的。很多呀，这个朋友会问，了解史实不是已经很有趣的吗？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历史本质类的东西呢？那么我们呢，有必要让大家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史实丰富多彩啊，说起来写起来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读起来听起来也更有趣儿。而所谓的历史内涵和规律却相当的枯燥，但请大家注意，掌握这些内涵和规律却可以让你拥有想象不到的能力。相信这个很多人对诸葛亮和刘伯温这两个智慧化身都非常崇拜，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事，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比如诸葛亮至于隆中对，刘伯温至于安丰之战，他们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呢？ 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于看到事情的表面，而是深刻理解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知道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他们还是只能向这个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地主啊怎样炼成的规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你不需要再往下看，也能对他的将来做出判断。只要这个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干掉，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个地主。这就是规律的力量。当你掌握了那些旁人不知道的规律和内涵时啊，你就掌握了打开未来的钥匙。我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些历史规律，其实不仅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帝王将相的成长之路，那么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走上刘伯温、诸葛亮之路。我相信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就此开始啊，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这次呢，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那么这次我们依然选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啊，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这个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呢，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贾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这个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儿后呢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没过多久，这个张三呢当上了乡长。这个乡啊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哎呀，这个乡很大，于是呢他开始两天逛一趟。那么工作怎么办？他就把这工作呀交给了村长负责。由于这个工作出色啊，张三儿呢又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呢，哎呀，这一当上知县就再也不用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完全的信任他们。在这之后呢，这个张三儿是不断的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有个假设，假设没有皇帝啊，就宰相说了算，全国都归他管。那么这一下张三儿可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啊，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忙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来找他，而他一个人呢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哎呀呀呀，他实在太累了，太累了，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这个人。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那么张三的位置呢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由于这个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宰相的由来吧。那么这个故事呢虽然简单，它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啊。那么历来的皇帝呢不凡英明之人呢，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这个宰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这个皇帝是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呢把这个权力交给别人，自己呀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宰相制度的产生。说到底吧，这个丞相，哎，也就是宰相， 因为中国历来啊，管这个丞相通称为宰相。那么这个宰相也好，丞相也好，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的给皇帝提意见，而且还能反驳皇帝，因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啊，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呢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呢却什么都要管。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睡觉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呀总是欠他200块钱似的。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满朝文武这官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他，哎呀呀呀，那麻烦可就来了。道理总是在宰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呢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个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那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那些宰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儿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哎，这些讨厌的家伙。那么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宰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位置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啊，辛辛苦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啊，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那么多强的精力，所以这个位置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啊，小伙子身体棒，劲头足，饭量大，一顿能吃好几个馒头，吃好几碗饭。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宰相赶回家去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了呢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你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亲，有你快递，在家等我。 麻烦放传达室吧，小区进不来。 我可以进啊，我长得比较帅。他们叫我快递小哥，穿梭在高楼大厦，奔跑在居民楼道，传说中身手敏捷，走路如旋风扫过。其实啊，我还是个活地图，3维的那种。

关于酒的起源的多种说法中，真正与酒的酿造有关系的是杜康。他的历史贡献在于创造了熟酒的酿造方法。熟酒就是用粘性高粱为原料制成的清酒，即粮食造的酒。杜康奠定了我国酒品制造业的基础，被后人尊崇为酿酒鼻祖和酒圣，又被称作酒祖。不过，这杜康到底是谁，却是众说纷纭。说法一，杜康即夏军少康。夏王相统治末期，后羿发动叛乱，废相篡夺王位。七年后，韩卓杀后羿篡位，并追杀相。相死时，妻子后民时正怀孕，被迫逃回有仍氏，生下相的遗父子杜康。杜康长大后为有仍氏牧政，又逃至有虞氏，今天的河南商丘虞城南任庖正，在虞娶妻，有田方圆十里，有众一旅500人。杜康积极争取夏朝民众志在复国。后来在同姓部落甄冠氏与甄寻氏的帮助下，与旧臣糜等人合力，攻灭了韩卓，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至康还都阳夏，今河南周口太康，此即史书中所称的少康中兴。至康后迁都于原，也就是今河南济源西北。说法二，杜康是皇帝手下的一位大臣，善于酿酒。说法三，杜康是陕西白水人。杜康牧羊于空桑涧，就是今汝阳县杜康村。明朝万历年间修撰的《直隶汝州全志·伊阳古》记载，杜康即杜康村，城北50里，杜康造酒处有杜水，水经注名康水。说法四，古书博物志认为杜康是汉朝酒泉太守。明清时期的陕西省白水县志中有记载，杜康字仲宇，为我县康家卫人，善造酒。杜康死后葬于造酒原址近旁，墓冢至今尚在。墓后侧建有杜康庙，里有石碑供奉纪念，颂扬杜康造酒始祖杜康。说法五，杜康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夏代国君，四姓，夏王相的儿子，祝的父亲，母亲为有仍氏，今山东微山县人。相被迫自杀时，至康还没有出生，他的母亲后民氏当时顾不得失去相的悲痛和王后的尊严，急忙随宫女从狗洞中爬出，逃到娘家有仍氏部落，今山东济南东南。第二年生下了至康。不过也有人说，至康才是造酒的杜康。酒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那关于酿酒的杜康有这么多出处也不足为奇。不论杜康到底是谁，这都不影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酒仙的地位。杜康已经成了美酒的代名词。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关于杜康造酒，历史文献多有记载。杜康造酒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近代江统著的《酒诰》中有这样的记载，酒之所性，赵字上皇，或云于敌，亦曰杜康， 有饭不尽，位于空桑，欲结成味，久续气方，本出于此，不由其方。传说轩辕皇帝手下有一位大臣叫杜康，皇帝命杜康管理粮食，杜康很尽心，他把丰收得到的粮食都堆放在山洞里，时间一长，因山洞潮湿，粮食全没坏了。皇帝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下令说，以后如果粮食再没坏，就要处死杜康。当时皇帝正在准备与陆浑族大战，征调来的粮食无处存放，杜康十分着急。有一天，杜康在空桑涧里发现了一片开阔地，周围有几棵大桑树枯死了，只剩下粗大的树干，树干里面已经空了。杜康灵机一动，他想，如果把粮食装在树洞里，也许就不会没坏了。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周围的人，大家都赞同，并且一齐动手，把树林里凡是枯死的大树都一一进行掏空处理，不几天就把粮食全装进树洞里。谁知那几年风调雨顺，连年好收成，粮食到处都是，装在树洞里的粮食顾不上用，几年以后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慢慢的发酵了。一天，杜康上山查看粮食时，突然发现一棵装有粮食的枯桑树周围躺着几只山羊、野猪和兔子。开始他以为这些野兽都是死的，就大步走过去，想把这些野物弄回去让大家吃。谁知走近一看，发现他们还活着，似乎都是在睡大觉。杜康一时弄不清是啥原因，正在纳闷，一头野猪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一见人马上窜进树林去了，紧接着山羊兔子也一只只醒来逃走了。杜康正准备往回走，又发现两只山羊在装着粮食的树洞跟前低头用舌头舔着什么。杜康连忙躲到一棵大树后面观察，只见两只山羊舔了一会儿也摇摇晃晃起来，走不远都躺倒在地上。杜康飞快地跑过去，想看看刚才山羊舔的是啥，不看则罢，一看把杜康吓了一跳。原来装粮食的树洞已裂开一条缝，里面的水不断往外渗出，山羊是舔了这种水才倒在地上的。杜康用鼻子闻了一下，渗出来的水特别清香，自己不由得也尝了一口，味道虽然辛辣，但却特别醇美。他越尝越想尝，最后一连喝了几口，只觉得天旋地转，刚向前走了两步，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他醒来时，只见刚才躺倒的山羊都跑掉了。他顺手摘下腰间的尖底罐，接了一罐水浆带回到杜康村。杜康把他看到的情况向其他管粮食的人说了一遍，又把带回来的味道浓香的水让大家品尝。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有人说把此事赶快向皇帝报告，有人不同意。杜康不慌不忙地向大家说，事到如今，不管是好是坏，都不能瞒着皇帝。说着，他提着尖底罐便去找皇帝了。皇帝听完杜康的话，又仔细品尝了他带来的味道浓香的水，立刻与大臣们商议此事。大臣们都认为这水是粮食的元气，并非毒水，应该给这种水起个名字。当时为皇帝造字的大臣仓颉站出来说，有日得水，咱就造个酒字吧。从此皇帝就命杜康用粮食造起酒来。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有关杜康的故事很多，大多是一些民间传说，不过他与竹林七贤刘伶的故事却是神乎其神。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因嗜酒如命而出了名。他打听到伏牛山北麓杜康仙庄的杜康酒味道醇美，香郁浓重，曾作为宫廷御酒专供朝廷饮用，要是不饱饱口福，就要终生遗憾。这天，他出洛阳过龙门，朝杜康仙庄一路问来。行至街头，看见一家酒肆，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写的是“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他不禁愣神儿，何等样的酒啊，这么大的口气。一问知道便是杜康酒肆，心说我倒要领教领教酒力如何，这么想着已经走了进去。一看有个老翁正在等客，问过姓名，正是杜康。杜康见刘伶进来，忙笑嘻嘻地起身迎问，客官是吃酒吧？吃酒吃酒，你店里好酒有多少？不多，一坛。一坛，一坛够吃，一坛酒还要供好多人喝嘞，你能喝多少？ 能喝多少？清坛喝光也不会够的。 天哪，喝一坛，三杯也不敢给你，你要吃过量了，我可是吃醉不起呀。 哈哈哈，三杯，你是怕我付不起酒钱吗？银两有的是，你就连坛给我搬来。 杜康一听又道，客官，我的酒凡喝的都是一杯，酒量再大大不过两杯，你要执意多喝，请给我写个字据，出事了我不担干系呀。 刘伶道，那好，拿笔来。 店小儿忙拿出笔墨纸张摆放停当，只见刘伶写道，刘伶酒如命，清坛只管饮，涉祸真醉死，酒家不相干，下款署名刘伶。写罢交给杜康，杜康便让店小儿搬出那坛酒放于刘伶面前，任他喝去。可知刘伶吃酒是海量，又是近代竹林七贤之一，整年出游，行无定止，好酒不知喝过多少，从没有醉倒过。只见他端起酒杯，咕咚咕咚连喝两杯，此时已是晕晕乎乎，头重脚轻了。但转念一想，自己已经夸下海口了，包喝一坛，如今三杯酒喝不了就成了这般熊样，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想到此，又战战缩缩端杯在手，勉强喝了第三杯，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发黑，情之不妙，忙起身离店出走，往家急赶。刘伶踉里踉跄到了家里，床上一倒，不省人事，一连三日摇着不动，喊着不应，都说是死了，只好备了棺木，阖家老幼嚎啕哭喊，送出去埋了。可能有人会问了，刘伶为晋人，杜康乃皇帝诗人，时差几千年，这是杜康咋又造酒醉死了刘伶？其实啊，这里还有个故事。且说杜康当年因造酒闻名，被皇帝启用为宰人之后，消息传到天宫，守御皇大帝所召，在天庭当了酒仙。刘伶原来是王母娘娘的一个书童，在天宫嗜酒成癖， 一次因偷喝了王母娘娘蟠桃宴上的御酒，又绊倒了王母的御史酒杯，王母盛怒，贬他下界投胎，已成此过。这时正是西晋，书童投胎到沛国刘门之中，取名曰灵，字伯伦。他虽然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后成为竹林七贤之一，但酒性不改，整日以酒为乐。忽一日，王母娘娘掐指一算，书童下界已到归期，只是无人超度，何能归来？于是便想出一个主意，他因嗜酒遭贬，还应以酒点化，这便想起了酒仙杜康。他唤来杜康，如此这般交代了几句，杜康便遵旨下界，依言而行，这就有了上面的故事。不过这故事还没有结束。这一天，杜康屈指算来，刘伶醉死已经三年，该是朝醒的时候了。他便依然酒翁打扮，身披搭链，朝刘伶家走去。到了门首，正好刘七出门迎见，一见门外站一翁，相貌不俗，随问道：“客人何处来？有何见遇？”杜康听了，故问：“此是刘伶贵府吗？”“正是韩家，客人找他何事？我是他内侍，有话直说。”“既是如此，何不引出刘贤弟一见？”刘夫人听了这话，泪珠子疏忽滚落下来。“我父三年前在外归来，卧床不醒，即然长逝，已鬓埋酒意。”杜康一听，故作惊讶：“哎呀呀，惋惜惋惜呀！他在我店吃了酒，不曾付钱，带罪而走。今年好三年，我特来讨要酒钱，不想他已辞世入土了。这。”刘伶妻子不听则已，一听这话，顿时怒从心头来，指着杜康道：“正不知我夫君死因何来，原来是喝了你的酒，你用什么酒把他毒死了？咱去见官。”话犹未了，早拽住杜康衣襟，硬扯不丢，哭喊不止。杜康此时不慌不忙说道：“你家夫君不是死了，是大罪不醒。”但刘七哪里肯信，依然纠缠不休：“你是为却见官才鬼称他没死，即使没死，已入土三年，焉能生还呢？”杜康正色道：“他真没有死，不信可以掘墓开棺验看。”这时众人聚拢围观，大家一则有奇心，二则是看那老翁言语认真，便七言八语插上话来说：“让他开棺来看，若真的没有死不更好，如果死了再见棺不迟。”刘夫人一听，止住了哭声，便叫了几个强壮后生，拿了家事一同到刘伶坟上来了。挖开土，起去棺盖，大家争看，但见刘伶面色红润，似熟睡一般。正在众目惊视之时，只见杜康挤上跟前，伸手朝刘伶额头轻轻一拍：“起来吧，贤弟，王母有旨，随我回天。”大家听了都茫然不解，却见刘伶打个哈欠，随即坐了起来。这时刘夫人破涕为喜，即上前搀扶转家，但见墓坑之中忽然升起一团白烟，团团旋转，把刘伶悬在其中。这边杜康也轻轻跳入烟团，与刘伶相对而坐，徐徐升腾，越升越高。一旁急坏了刘夫人，她一见夫君随空生去，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只见杜康取过搭链，随手抛来，极致着地，却换作白链一条，上有七言十四句。大家围看，只见写道：“ 刘伶本非凡夫子，原是王母一书童，因酒遭贬归下界，今已醉满回天宫。说到这里，我们本期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杜康是人是仙，还是人神共体，谁也说不清楚。也许只有在品味美酒佳酿的时候，才能领悟到杜康是人是仙的意境吧。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满园空枝嫌太近，抖落一身清静。香随风平，掀窗帘交愧诗经，正道千里风影。揽牵挂，一笔一画拂袖罢。剑木酒，执笔天蜡，几夜茶。谁立门庭，叠纸儿悄谈旧情，可有一番闲情。寒衣提灯，两帘烛红淡褪影，就坐书香念经。两相迎，隔门笑答，未归家。小径塔，夜白月下，奉杯茶。执杯酒茶，淡香早发，那一口浓烈难咽下。几夜江南，手捧热茶，再续话。空枝与一抹白无瑕，怎辨是残雪或月华。今夜我独醉这杯茶，清风不还家。

做更多好事。 有何子嗣为捐躯？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16点整。